木柱德慧菩萨与四无量心灭三有亲等烦恼，是中忍中行一切功德故，以五阿僧劫行大慈观，心心常念在前入无上遮陀罗化一切众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解释信忍为宗三品里边属于啦系中品，就即系十地中嘅二地菩萨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德慧菩萨咧？德者就系讲佢呢个智慧嘅德性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二地菩萨咧，就多部分讲佢持三罪正戒，因为二地佢就离垢地啊，二地菩萨受持大乘嘅三罪正戒，咁啊断无明烦恼啊，住于三德四座之中，佢呢个智慧嘅日渐增明，所以称为叫做德慧菩萨，以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呢，就是讲二地菩萨所修的行门。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凡是行菩萨道，别的行门呢暂时不提，慈与共悲啊，以个随喜功德啊，可以讲呢任何一位法心行菩萨道的是所不能免。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，根本就不明叫做菩萨了。所以菩萨一定要有慈悲心，就等于这个儒家所说的所谓己欲立而立人，就名为这叫做仁慈。行菩萨道以服如是啊，唔单自己修行，自己用功断烦恼，但系主要点呢？还是利益众生，可以讲在呢个自利利他呢个两利当中啊，以利他咧还重要过自利，尤其初发心嘅菩萨。如果不肯自己蚀底，不肯自己吃亏，你都成全别人啊，咁啊，第一你的忍耐性不够，第二呢你的慈悲心不够啦。所以初学菩萨道的人啊，你首先呢就要发呢个慈悲心咧向外，处处都留心，有机会你就行这个慈悲心了。但外面的境界呢就不是说时时都那么顺的，有阵子的逆境之来呢你都要忍得下，你能够忍得住自己吃亏，被人家骂或者被人家诽谤，这个呢是在所不计了。一方面就可以成全你这个忍辱，再方面呢你以德就以四无量心，以慈以悲以欢喜赞叹，以共呢有这个舍心行平等道。咁呢四种法呢是菩萨呢随时随地都要行，随时随地都要修，直至一日未成之前，在恩惠之中啊都时时保持个四无量心，所以称佢为叫做无量，即系咧冇有限量啊，随随处处都要发呢四种心。佢灭三有亲等烦恼，咁啊呢一句咧就系讲 斷煩惱，就是他修行之時他所斷的煩惱。咁二地菩薩既然修慈悲喜捨滅呢個三界的親恨煩惱，主要咧就係在於呢個親恨。既然佢修慈悲觀啊，慈悲嘅反面咧就係親恨啦。咁啊，行菩薩道嘅人，你有呢個親恨心，或者對眾生有惡意啊，咁你都唔道佢啦。你不但道佢唔到啊，你同佢结咗冤添。咁啊，点样善处你呢个菩萨道咧？所以二地菩萨受持戒法啦，同时亦都修呢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将呢个三界啊，尤其是呢个亲恨烦恼，以降佢个习气啊，都全部斷得清清楚楚，咁啊佢呢個菩薩道就得以完成。不住中忍中行，一切功德故。呢一句呢就讚歎佢呢個自利嘅行相，順忍中。咁啊順忍呢就有三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就是上品，第二就是中品，第三就是下品。初地呢就属于下品，现在这个二地菩萨呢就属于中品，中品为中，他修行一切的功德法门，例如刚才所讲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乃至其他六道一切的慢行种种的功德法门啊，咁啊二地菩萨啦，早已经咧系恒常修习，系以五阿僧祇劫行大慈故，深深的常现在前。咁啊呢一段咧就系讲个修行嘅时间有几长咧？咁啊初地既然是要四阿僧祇劫，当之二地呢就要五阿僧祇劫咁长的时间去修行。咁佢修啲乜嘢行呢？修大慈观啊，就如同弥勒菩萨一样啦。咁啊弥勒菩萨就以慈悲名，所以凡是山门口啊，尤其是嗰啲大丛林啊，对住佛典的就一定是韦陀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韦陀菩萨呢就是护法诸天战神，他是护法诸天的领袖。由这个护持三宝啊，凡是有人对三宝不好的，他这条金刚降魔柱啊就很不客气的。咁啊，后来释迦牟尼佛咧就同佢讲啊，个韦陀啊，佢话世间嘅众生咧好多都系苦恼无量啊。佢话固然有啲咧，就应该咧以呢个刚强，所谓金刚怒目嚟到教化佢，但系亦都有啲咧要以慈悲嚟到去怀佑噶噃。咁佢话你成日都睇唔过嗰啲造恶嘅众生啦，咁啊实际上咧，我哋应该好多地方咧都要用呢个慈悲去怀佑噶。咁韦陀菩萨佢话我睇唔过眼咯，啊佢话咁就简单啦，佢话你以后咧企喺我面前，佢话我就佛尽慈悲啊，咁你成日对住我呢个慈悲嘅德相啦，咁你就唔使睇佢哋啦。咁因此韦陀菩萨咧，永远都系站在佛前护持三宝。咁如果背后向住山门嘅咧，等于话每一个人啊，一入山门所见到嘅就系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就笑口常开啊，常常都笑笑眯眯咁嘅，所谓叫做登欢喜地啊。 咁你哋入到佛堂里边咧，就生到呢个欢喜地啦。咁啊，弥勒菩萨咧大肚宽容啊，时时咧都系以呢个慈悲心来到啦，系对你哋嘅。咁啊，现在二地菩萨，既然佢修慈悲起舍四无量心啊，其中咧就最紧要大慈与共大悲。要有慈悲才可以成全自己的菩萨道啊，若无众生菩萨道就不能成。咁啊，菩萨道不能成啊，菩萨就为因啦，菩萨道不能成，这个菩提佛果亦都不能成啊。所以菩萨行大慈悲啦，仲要多谢这个对象，这个多谢那些众生，若无众生的苦恼啊，都生不起你个大慈悲之恩，将来就不可以成大慈悲之佛啦。咁啊，因此我哋行菩萨道咧，呢、这个慈悲啊，所谓无缘大慈，不管系冤亲贫富贵贱，有德无德啊，总之咧，我哋时时处处留心啊，将你呢个慈悲啊，呢、这个慈爱咧嚟到对佢哋。个心心都常现在前，咁啊呢种嘅大慈悲心啊，既然五阿僧祇叫做修行呢个大慈悲观啦，咁啊可见菩萨修行之长，亦可见菩萨在咁长时间修行之中啊，心心念念佢呢个大慈悲观都得到现前。等于话咧，时时刻咧灭呢个嗔恨烦恼，对众生咧系慈爱。入无上遮陀波罗化一切众生者，呢两句经文佢就结位啦，结成二地菩萨个位置。咁啊，无上遮陀波罗咧系印度啊，中国话佢就道黑暗，二地菩萨。以持戒的光明啊，能够破除这个犯戒的黑暗，那么他就道黑暗，亦令他就无畏地啊，就是说二地菩萨持戒清净，思罗圆满，那么没有这个犯戒之事，所以在在处处都无所怖畏，同时二地菩萨亦以此个戒化啦，三罪戒嚟到教化一切众生，咁你叫做化一切众生。不复此名为道人，常以无上忍中行三明观，知三世法无来无去无住处，深深直灭尽三界痴烦恼，得三明一切功德观故，常以六阿僧祇劫。集无量名波罗蜜故，入毗罗陀位啊，无上行受持一切法。以上呢段经文就是讲信忍的三品中，属于上忍十地菩萨中啦，属于第三啦，系发光地。所以话复次依住呢个次第解释过二地菩萨的功德。自利利他，我跟住啦，就系解释第三啊，发光地菩萨嘅自利利人功德啦，咁啊叫做佛字名为道人呢一句咧，就标出第三地菩萨嘅名，咁啊第三地叫做发光地，所以称为佢就名为道人啊，名就系光辉。慧呢就是智慧啊，以这个智慧的光辉明照一切黑暗的烦恼，那么时时刻刻广修六道万行，那么断无明正法身啊，就称他为他的明慧，他的道人啊，是这个修道之人，不常以无上忍中行三明观，依三世法就无来无去，无住处，心心直灭。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说出呢个忍明。 常以无相忍中。咁咩叫做无相忍呢？凡系属于呢个波若道啊，包括六八点大波若经，乃至其他的小部波若，佢里边呢个主题呢，就系观诸法空。佢因为知得一切法从因缘生嘅，咁啊因缘所生之法眼前。虽然是有他这个假名假相，但是究竟上心一层呢，总有变化，只是这个时间长短不同而已。那如果我们再用这个智慧观察，你不用等他将来坏了，你才知道他是空，你正在有一切假名假相之时，我哋都要以呢个波野智慧观空，就唔好咧，俾呢啲咁嘅假名假相咧转咗去，所以称为佢做无相啊。所以嗰啲禅宗嘅大德啊，嗰啲祖师咧，佢所谓入定之时，佢自己打坐啊，要慢缘放下，佢一切。都不留在心啊！佢只系自己啦，参究自己念佛者系是谁？个边个响前念佛啊？亦都有人参啦。父母未生以前，谁是系我？咁佢一味做呢个自性啊，做呢个内观嘅修养，佢就对于外边嗰啲境界咧。他就不会很认真很执着，就完全用这个智慧火，所以说大野红罗用这个智慧火烧尽这个假名假相。因此那些善和子他无论吃的、着的以共住的，他是很简陋，是很简单的，就等于话啦，佢常常用呢个智慧个光辉嚟到明照自己个本性啊，用呢个智慧个火就烧尽一切假名假相，咁啊仲接住有因缘所生一切法可得咧，所以称为佢做无相啊，忍中行，忍者就不动。不一切外边呢个假名假相所主，咁就叫做无相忍中啦，修行啦。佢话行三明观啊，即系宿命智明，以共天眼智明、漏尽智明。咁啊，呢三种明咧，就系过去就宿命咧能知过去，亦以天眼。遍观法界一切事理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漏尽明，漏尽那些无名习气，漏尽这个是是非非，这样呢这个自性里面就可以得到清净。那清净的实相之中，称为第一二谛，称为这个实相波野，亦定叫做如来藏性嘛。咁啊，呢个本性里边，边处有来去去啊？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相咧？所以话之三世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嘅三世法啦，无来亦都无去，亦都咧系无主。有来就先至有去，就呢个来咧就等于个生字。去呢就等于一个滅字，有来就有去，来去的当中就叫做住嘛，等于说有生至有滅，有滅先至有中间呢这一段时间的安住。现在说一切法啦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一切诸法啦，既无个生之来处啊，亦无滅之去处，仲边处有来生灭当中呢、这个住处啦？ 因为未来都讲明是未来，就未曾有啊，讲明是过去都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的亦是生生灭灭不停，所以三世都不可得。个心心直灭者，就既然我哋知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所缘个境咧，都系清净不可得啦。咁啊，能缘之心啊，能缘嘅智慧咧，亦复系如幻。咁能缘所缘都了不可得啊！我哋呢个自性咧就系、是、清净。咁啊，自性清净咧系不生不灭，所以名为佢哋直灭。尽三界痴烦恼，得三明一切功德灌顾。咁啊，呢一句咧就系、是、讲断惑，断呢个烦恼惑。三地烦恼断啲乜嘢惑咧？就系、是、话尽三界嘅痴烦恼，痴咧就系、是、愚痴。咁啊，愚痴嘅反面就冇智慧啦，冇智慧咪即系冇呢个光明啦。咁啊，现在咧三地菩萨名为佢嘅发光地啊，从呢个文字波嘢起观照波嘢，念念观自己咧呢个佛性啊，即系实相波嘢。咁啊，既然念念自己观自性。发挥自己呢个本有嘅心光，能尽三界痴烦恼，就得到呢个三明，以及其他一切嘅种种功德啦。不常于六阿室其劫，集无量明波罗蜜故。呢一句经文咧，讲佢嘅进入嘅位置啊，以共修行嘅时间前边。既然二地菩萨啦，修行五阿僧祇劫咁长，当知呢个第三发光地，佢修行嘅时间咧，就要经过六阿僧祇劫咁长，修呢个三明观，得到咧无量无边咁多嘅明波罗蜜嘅功德。譬如婆罗婆威的无上行受持一切法，咁啊婆罗陀系印度啊，此云咧佢就道边啊，咁乜嘢佢就道边咧？就系话入此第三发光地菩萨为智慧故，离于一切边彼下见种种嘅邪见，佢话并于呢个无上忍中而行。能够受持一切诸佛法，阿复至原为圣觉合菩萨，修行纯法忍，亦五见流，执无量功德住衰陀换位，常以天眼天耳宿命，他心身通，于年年中灭三界一切见，亦以七阿僧祇劫行五神通，行河沙波罗蜜。常不离心，咁啊信忍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即系信忍嘅三品啦，已经解释过啦。现在五忍中咧，就讲第三忍叫做信忍。信忍咧有上中下三品啦，咁啊第四言为地啊，就属于信忍为中加下品为。阿福之。以言圣觉达菩萨，以言就是印度话，中国话叫做智母，为智慧之母，就是话第四地菩萨由呢个了达生法的义空，即是众生空故，法亦空啊，咁啊能生呢个圣人之道。所以称佢为叫做智母。咩叫做圣觉达呢？就是所生呢个智呢个圣智啊，所生呢个圣人之智。圣就圣人，觉呢就是智慧啊，生呢个圣人嘅智慧，能够通达真俗义相本圆融，咁啊叫佢做圣觉达。 修行顺法忍，就是在这个顺忍之中呢修行这种顺法忍为，由于修行此顺忍故，渐渐的趋向无生法忍，所以叫做顺法忍行。亦五边流其集无量功德，住须陀洹位，常以天眼天耳宿命他心身通过。咁啊，呢几句经文呢，第一句亦五流边，第二句呢就是住须陀洹位，就明佢正果。常以天眼天宿令他心通者，就是明佢咧系离呢个障碍。咁乜嘢叫做亦五边流呢？四地菩萨能灭五边烦恼嘅习气，第一是生灭见。咁啊，小乘人佢系了生灭，然后先至证阿罗汉果啦，证立不生不灭的真谛。但是大乘菩萨了中道实相，本无生故，当然是无灭啦，所以就没有这个生灭见啦。第二是四念处见，咁啊小乘人是修这个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就观法无我。但是大乘菩萨啦，观一切法啦，本性空故，无所谓净，无所谓苦，无所谓无常，以及无我，无此四种的颠倒见。第五啊，叫做第三，叫做善恶见啦。咁啊，小乘人佢知道三界是恶啊，出世咧是善，因此咧佢修行啊，断三界嘅烦恼恶，而进入阿罗汉果嘅善位。但系大乘菩萨啦，佢无分别之，即恶即善啊，即善即恶，善恶都本一心。所以冇呢个善恶见。第四冇呢个众生见啊。咁啊，小乘人佢虽然自己了生死啊，佢知道咧众生无量，苦恼无量啊，而佢自己亦系从呢个痛苦中了生死，所以佢是三界咧唔敢啊放入嚟呢个三界度众生。但系大乘菩萨啦，根本就无众生相，无我相，亦无人相啊！了众生乃是自性的众生，所以无呢个众生见。第五，一个大乘菩萨了知自性啊，无有小法可得，所以四地菩萨就以佢呢个波野智慧，能够逆彼小乘的五见之流，趋向菩提佛果，咁啊佢哋逆五流见，集无量功德，咁啊四地法啦，所修个六道万行或者四无量心啊，种种功德啦系无量啦。佢住须陀洹位，咁啊呢一句咧就名为啊叫做咧正初果位。咁啊，呢个须陀洹位啊，在呢个吉藏人王疏里边解释咧，佢有两种意思。一者，如果在呢个修道位中，二地同埋三地菩萨，佢就修呢个有漏道，厌弃伏烦恼；但系第四地菩萨咧，就修呢个无漏道啦，永断烦恼。因为初修无漏，在大乘位中啊，初初修无漏，就好似乜呢？好似呢个小乘嘅须陀洹入咗见道位啦，再进呢二果咧，就开始修道，可以借呢个小乘嘅须陀洹位啊，嚟显呢个大乘嘅位置。第二，三地菩萨以外系修有漏道。例如初地行布施， 斷貪心，二地啊持戒啊，三地咧就修戒內嘅八禅地，到呢個第四地咧，佢就修呢個無漏道，斷三界嘅煩惱，亦生死流。由於亦生死流入法性流啊，所以名為叫做衰陀門，因為小乘嘅初果啦，未入見道以前，佢咧修一切法，盡量咧使到呢個六根咧與呢個六塵咧有所接觸，即使接觸之時，佢不被呢個六塵境所轉，所謂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啦，就名為叫做衰陀門。現在四地菩薩入到呢個無漏道中，能斷三界煩惱啊，就能逆呢個生死流，同呢個小乘呢個衰陀門果咧初次入見道位一樣，咁啊亦都係咧借小乘咧而顯大乘，不像於天眼天於宿命，他心身通達。咁啊呢一句就係解釋啊四地菩薩常常以個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，種種啊神通通達啊，嚟到教化眾生。咁啊講到啊神通啊，就的的確確，如果我哋一個人啊，佢略為有啲道心啊，例如嗰啲禅宗嗰啲祖師啊，佢入定咗，就算呢個定功好啊，佢打坐打得好啊，佢都會有呢個神通啊。咁啊，從前啊，在呢個明朝啊，有一位法師咧，佢叫做龍富啊。龙就是皇帝啊，咁啊皇帝嗰条裤啊，后来赐咗俾佢，所以咧连佢本身佢就乜嘢名都好多人识，好唔识啊，咁啊变成咧单嚟叫佢做龙富国师。因为龙富国师啊，佢未出家以前，佢系呢个福建嘅漳州人士，咁佢生在呢个穷苦嘅家庭。但是他叔有善根，自小呢就有心啊，他出家了。那他初出家做小和尚啊，哎呀到晚都是担水搬柴打扫地方，做那些苦恼的工作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个禅师啊到这个寺里面挂单，看到这个小和尚啊天生聪明，咁啊，成日做嗰啲粗重工作，固然咧呢个系求福嘅事，佢应该做，但系亦都要学啲嘢啊。咁啊，如果净系三大啊，同埋运水啦，恐怕浪费佢个大好光阴啊。咁啊，因此咧就问佢啊，咁啊，点解你出家之后你又唔好啲学啲嘢啦？咁啊，呢个龙富国师讲啊。他说我们这个小和尚除了担柴打水还有什么好学呢？那么这个禅师他说没问题，他说我教你，他说我除了教你的规矩法则之外，他说我教你打坐，你好好地打坐用功，所谓自己呢要了生死，你将来才可以去做人。咁教佢參啊，所謂念佛者是誰啊？咁啊，佢咧自己用功咧，除咗入口做住佢夜晚啊，自己連覺都唔瞓啊。咁啊，夜晚食完飯冇事啦，佢就自己打坐，就自己用功啊。咁啊，後來覺得咧，佢啲功夫有多少相應啦？住喺叢林裏邊咧，都仲係嘈嘈吵吵噃。咁佢就搬到咧。这个山这个岩洞里面自己打坐，那么所食的呢是很粗的，这个或者那些树叶啊，或者自己种些野菜啊，那么很简单的生活来就过日子。那么他们的大子还有个母亲，那么觉得呢 佢咁苦嘅生活啊，咁佢個擔子咧有一次咧就買多好多嗰啲好嘅飲食，就以共送一匹布，咁啊送佢俾佢呢個細佬，等佢生活過得好啲，以共咧有布咧做啲件衣裳咧著下。咁啊點啊？即係去到呢個山洞嗰時咧，呢個農夫國師啊，見到個大子雖然送布送食嚟，佢睬佢都冇睬佢喎。咁呢個大子又好嬲啊！嚇，佢哋真係咧不近人情。好啦，你唔睬我就算啦。我點心已經做到嚇，咁佢就將嗰啲布啊，同埋咧嗰啲飲食咧，就放喺嗰張台上面。咁啊，經過十三年，佢個大子總係掛住佢啊。十三年咁長啊，好啦，我十幾年都冇見我細佬啊。咁我就都究竟用功用到點咧？都應該去睇下佢咯喎。點不知一去到呢個岩洞嗰時一睇，佢真係咧長嘆一聲啊！十三年前送俾佢啲飲食，固然咧老早嘅變化化到唔知變咗乜嘢啦，但係裝呢個飲食嗰啲啱啱闊闊仲響住。十三年前嗰一匹布啊，佢仲係放喺嗰個地方，等於話掂都未掂過啊！咁佢個大子咧都知道佢呢個細佬咧。呢、这個功夫咧都有相當啦，咁佢就唔打佢啦，佢自己就走咗去啦。咁我覺得呢個農夫國師咧都認為自己啊呢只功夫咧都有相當啦。咁啊，突然間有一日咧，有一個逃難嘅人走到呢個地方，忽然間見到呢個山洞，啊入去一見咧，有位咧好似有道德嘅高僧響前。但阿肚就好饿啊，佢就请呢个农夫国师啦，睇佢有咩好嘅饮食，咁啊供养佢一餐。咁农夫国师话得，佢话你等一等啊，你小安就无错啊，佢好快好快，我就会煮得好嘅嘢俾你食。咁其实佢自己都好简单啊，边处有好嘢啊？佢就走去外边啊，执嗰啲石头啊。有啲好似個鵝蛋咁，有啲圓圓嘅，佢就執到一大堆三幾十粒嗰啲石頭咧，就放落個煲住煮。一頓飯嘅時間啊，呢啲所謂石頭咧，嗰啲鵝蛋型嘅石頭啊，通通都變成咧好靚個芋頭，咁就供養呢個逃難嘅人。咁啊食飽之後咧，呢、這個逃難嘅人就千多謝萬多謝，咁就離去啦。咁啊，農夫國師講啊，佢哋出去之後，你千萬啦唔講俾人聽，話我咧響呢個地方咧用功，就免得咧人哋啊嚟打岔我。咁啊，呢個逃難者走咗，又過一段時期咧，咁啊，農夫國師啊，當然佢自己個修養到咩程度，佢就知得啦。咁佢咧覺得啊。常常響呢個山洞啊，都唔係個辦法，應該要落山結緣啦。咁佢就翻去呢個漳州嘅地方咧，就響個路邊啊，啱啱係熱天，佢就打間茅寮，自己用功咧打坐。咁啊，白天咧佢就煲啲茶、煲啲水啊，擺喺路邊，凡係來往嘅人客啊，咁啊要啲茶咧，你就即管自便啦，唔收錢嘅，廣結善緣。咁啊，當時呢個明朝皇帝啊，死咗一個皇太后，即死老母。咁佢覺得呢個京師裏邊咧，遊道嘅高僧咧係唔多啊，佢就想請嗰啲有道嘅高僧嚟超度佢呢個母親，但係請唔到啊。咁啊，有一晚咧，佢呢個母親咧就託夢啊。他說你想找這個有道有德法師來做法事呢，他說你去漳州啦，那麼福建漳州呢是有很多這個有道的大德，那麼皇帝就下令漳州的官員，那麼請那些有道德的入京呢來做法事，那麼當然那些地方官啊，他就懂得做官啫， 咁啊，邊啲法師有道，亦或無道；有德，亦或無德啊？佢當然係唔知。既然皇帝有命啦，佢就召請啦。咁啊，當時請到一班啦，啊，嗰啲出家嘅法師都好歡喜啦，入京啊，去個皇宮裏邊替皇太后仲驚喎，唔簡單一件事啊！所以無論嗰啲莊嚴法器啊、袍衣啊，都係一等一，都係好嘢，都係新嘅、漂亮嘅。咁啊，大家一擔一擔一個上京啦。咁啊，經過呢個隆富國師呢個茶寮咧，隆富國師一睇，當然佢心中明白啦。佢就問呢班同道啊，佢話同參師友啊，咁你哋成班人咁熱鬧。个个担担嘢去边处啊？哦，佢话皇帝死老母啊！现在请我哋进京啦，嚟到仲法做法事。咁啊，农夫师讲，佢话我可唔可以去呢？嘿，你啲咁嘅邋遢和尚啊，睇呢个样子啊，都扭扭教教噶。咁啊，入到个皇宫啊，点噶？诶，佢话好简单，佢话我帮你担行李，总可以啦啩。咁你就着得光光鲜鲜啦，咁啊担担嘢唔似喎。咁嗱，我既然苦苦恼恼啦，咁你就好光光鲜鲜咁啊行。咁我担嘅真理啦，咁总可以得啩。啊，一谂又系道理啊。咁啊，请龙富国师咧，就同佢担呢担行李，里边啊咩啊经啊，啊庄严法器啊，咩钟啊、鼓啊、木鱼啊都齐啦。入到呢个京师里边咧。皇帝知道嗰啲大高僧嚟啦，但系呢个皇帝亦都唔系一个简单嘅人喎，已经来到啦。咁啊，高到咩程度就大到乜嘢程度呢？好，试一下佢先。佢就揾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响呢个门槛呢、這个下，呢、這个皇宫个门槛啊下边咧就画一个洞，就将呢部《金刚》咧藏咗落去，冚翻，咁佢就唔声啦。咁啊，其他所謂嗰啲法師咧，佢就當然咧要入啦，唔知啦。咁啊，南門參來到皇宮入去啦嘛。咁啊，個唯有最後呢個邋邋遢遢嘅和尚咧，擔住一沓行李啊，個言佢就唔啱啦，佢就即刻跪低，咁啊叩頭啊。咁啊，當時嗰啲門丁啊，就報告呢個皇帝。皇帝想想這個不簡單了，他連個個都用腳攬過，那他就沒有神通了，證明他們道德不夠了。但是這個雖然外表看來好像累累悲催，但是他到了這個地方他就跪低叩頭，等於說他有神通，他有功夫能夠知道我藏一部金剛經在這個門檻下面。咁啊，身为一个学道者、佛弟子，点可以骑住啲经书而过啦？咁我先冇话俾佢听，而佢能知道啊，咁啊，当然佢啲道德啊高超啦。咁啊，皇帝即刻就出嚟迎接佢，佢同佢讲啊，佢话点解你唔啱过门槛入来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龙富国师就讲啦。他说因为门槛下面有金刚经啊，那我怎么可以骑过呢？这个皇帝就说了，他说既然你不能够用脚骑过啊，他说你可以关斗头向地啊，脚向天，那么一个关斗入来，那你就不怕用那个脚啊骑过这部经书咯。那么龙国法师就依命啊，一个关斗那么入了去了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其他嗰啲法師咧就變成啊，就冇曬呢個身份咯喎，就證明個皇帝咧有眼光，就對呢個龍富國師咧就特別禮待。咁啊，當晚咧，皇帝就請問龍富國師啊，咁啊，明天一早五更嘅時候就做法事啦，咁要準備啲乜嘢咧？咁啊，龙富国师话好简单啫，佢话皇上啊，佢话一个番哥细细个得噶啦，一个引磬咁咪得啦。咁个皇帝话，咁话我入到嚟皇宫 身啊乜嘢唔好啊？佢话呢个坛场就系咁样一个隐兴，一个翻干咁啊得啦。嗯，你嗰啲道德咧都系有限啦。其实皇帝咧，佢就中意排场有钱啊嘛，讲面子啊，佢就唔知得我哋呢啲修行人咧嗰种嘅清淡嘅生活，主要就在呢个道心。咁啊，既然佢唔懂啊，佢就反嚟误会呢个龙国师啦，好似冇乜道心咁。咁佢当晚咧就派几十个宫女啊陪佢，同佢冲凉。点不知龙富国师呢依然是入定啊，心无所动。咁啊，嗰啲宫女报告呢个皇帝咧，皇帝都不能不信咧，佢系有道有德啦。咁啊，第二朝午间开始嘅时候，法事咧要做啦。咁啊，龙富国师咧，佢就揸起啲少少嘅番瓜，一手揸佢引兴啊，咁啊，去到呢个皇太后嘅灵前。佢又唔动啲，佢亦都唔唱赞嘛。佢站喺呢个灵位面前讲几句话。佢话我本不来啊，但系你偏要爱。佢话一念无生就变登天界。咁佢同皇帝讲：，佢皇上，佢话你母亲已经超度咗啦。咁个皇帝话：，嗰啲四句话又唔见你唱，又唔见你念啊，都亦唔见你诵经啊。咁啊，四句话就得啦。个心啊，正在疑惑啊。点不知佢呢个母亲所住呢个皇宫里边咧，即刻有声传出嚟啦。个皇上啊，佢话你要相信啊。佢话我已经根本就超度咗啦。啊，咁啊，呢个皇帝就不能不信啦。咁啊，证明咧呢个龙富国师啊，真道德。佢只系四句话。佢话我本不来，佢今日你就冇请我。我喺呢个漳州嘅路边啊，我系卖茶或者都结缘啫。佢话你哋要请佢一班啦、啊、通通咧都系中意呢个表面啊，中意呢个威风啊，中意好睇嘅。所以话我呢个本来咧就系唔来，但系你偏要爱喎、啊，你选呢个有道有德噶嘛，咁你中意选有道有德噶啦，咁所以我就来啦。咁啊，既然我来到啦。咁啊，好簡單啊！一念無生啊，佢話你一生人